哎，来到2013年9月15号的金盔天下了啊！在录音室里面有我大卫了啊，杜比啊，有亨利了，也有最重要的就是金盔达人啊，这个外汇达人安东尼啊，为我们分析， 每一个人都重要 啊， 为我们分析未来的这个汇市的走势啊，哈、啊。 手上今天是什么意志啊？ 哦，今天是雷万五周年的纪念日期啊， 金融风暴五周年， 9月15号。 但是呢，但是上个礼拜上个星期呢，我那个数据啊，不论是中国还是澳洲啊、日本的，都是做好的，都是比较好的那个。比较前一个星期啊，都是乌云里面走出来了的太阳啊。 啊，对啊，上个星期来说呢，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有过很大的变化。第一呢，就是叙利亚的战事方面好像有一点转机。 嗯。 啊，第二呢，就是日本呢成功申办了2020年的奥运。 嗯 啊，第三呢，就是那个中国我们中国的数据呢出来也是比较好的啊，我们出了贸易数据啊，还有就是那个通胀数据啊 ，CPI 啊，工业生产啊，很多数据都是比较好， 嗯 啊，令大家都觉得就是啊，就觉得就是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呢，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啊， 嗯。 所以上个星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澳元呢表现呢是比较好的货币。 嗯 啊，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它的经济跟中国的经济是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的啊。 对。啊，所以中国经济好了，中国好了，就自然就是澳元好了。 啊。 啊哈。啊，另外呢就是叙利亚的问题，叙利亚啊，因为啊美国要打叙利亚的机会下降了。 嗯，下降了。 对对对。啊，因为美国的那个国务卿那个黑里了，他提出了要是叙利亚愿意交出化学武器的话，他就不打他了。 啊、投降输一半了、啊。 这是不打他的一个条件。啊，其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俄罗斯呢就是拿了这个克里所说的这句话呢抓住不放。啊，就是说啊，他会劝服那个叙利亚呢，把化学武器交出来，而叙利亚呢也比较合作，嗯、啊哈， 好像玩家家酒一样啊，整件事情啊。 对啊，他说就是、啊、会按照那个，他甚至于就是申请啊加入那个叫什么啊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 啊哈。 他家、 啊、 他也愿意就是把国内的化学武器呢全部都交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中东的战争呢，就是叙利亚的局势呢有缓和的直线的时候，投资者的风险汇纳呢又提升了，提升的时候对澳元又是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嗯 啊，所以上个礼拜初的时候澳元呢是节节上升。 嗯，澳币啊、哦， 对，澳币就节节上升、就是。 而且澳洲那个大选已经一定了啊，那个政治的局面就稳定一些。 啊、新人是新气象嘛 啊， 所以大家也觉得就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可能会 比较乐观啊， 所以比较乐观一点。所以澳元对美元呢，上个礼拜呢曾经就是升过上去0.935。这个重要的阻力，它最高见过就是0.9354美元、 嗯、 啊，直至到呢就是澳洲公布那个就业数据啊，它的失业率呢由5.7%升上5.8%，之后呢，大家都觉得澳洲的澳大利亚的经济呢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大家可能近期来说他升了那么多，也可能有一点超马的情况。 到最后100米都输了。 对对对。所以呢后来我们见到就是澳元呢是由强转弱了。 嗯。 反而呢就是上个礼拜外汇之升呢就是英镑跟纽元，就是新西兰元。纽元上个礼拜呢升幅最大，对美元就升 1.7%。英镑呢就是升 1.5%，在主要货币里面呢它这两个是比较特殊的。原因呢 就是大啊、新西兰的央行上个礼拜四他已知之后呢啊，说就是在2014年有机会加息。 哦，2014年就是明年了、啊。 就是明年，明年有机会加息啊、嗯，成为第一个已发展国家里面。 但是这个会不会掀起一股全球继续加息的风 气呢？这是个，这是个别的 个别国家的、 个别情况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欧元区啊，欧洲央行啊，啊，那个日本央行啊，啊，他们还在走一个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嗯 哈、所以就是因为有些国家它还在用一个量宽政策去救经济所以就显出了这个新西兰呢它要是明年有机会加息的话本来它已经是跟澳大利亚一样了，就是现在息口呢就是利息呢就是2.5%已经是最高的了。他要是有机会加息的话呢他跟其他国家的息差呢就会越拉越远。 嗯 啊对那个澳元来说呢是一个很利好的因素。 越来越强了。 对。所以澳元上个礼拜呢表现的是比较特殊的。 嗯、 而英镑是第二特殊，就是因为它的就业数据呢出来就是失业率了由那个 7.8% 呢干到 7.7%。 嗯 大家觉得就是因为英伦银行新行长那个卡尼呢他说过就是要是失业率回落到 7% 的话呢就有机会加息。对，所以大家都预期就是根据最近的那个这个走势的话英国的失业率呢有机会就是在2014年年底就有机会回到 7% 的水平。所以英伦银行呢也有机会在2015年年初的时候加息。所以呢就是那个英镑呢走势也是跟澳元一样。在上个礼拜是比较特殊的两个货币。 但是呢那个因为呢日本呢成功那个争取到那个奥运呢也把那个日元呢 其实是2020年的事了所以就那个大家 影响都没那么大。 对大家对那个刺激作用呢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大。 但是我们早两个星期说过是因为早两个星期也是在说就是美国跟沙利亚会不会打仗就是说是我可能有一些我们叫避险的货币比方说是瑞士法郎也好日元也好好像是有一些资金是走进去买这个但是现在如果打仗英国都打不成了 对 那就上个星期是不是看到好像是瑞士法郎也好日元也好好像是也是比较偏 对对对就是上个星期初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见到就是美国向叙利亚采取那个军事行动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见到就是日元瑞士法郎啊这些避险的货币呢都是走势是比较弱的反正呢一些一项跟那个风险挂钩的货币呢比如是澳元澳元跟那个加元对这些都是比较强的也是上个礼拜的特色了 那上个礼拜的这种结就比较好了数据但是今个星期就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地方呢 要来了中需要来了所以那美国那个联储局呢这个礼拜呢这个星期就开始要议事了大家会不会好像市场预期那样呢把那个买债的亏毛减少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美国联储局呢每个月都会买就是450亿的美国国债跟400亿的那个 MBS 就是按切抵押证券要是他开始达出了第一步的话那美元可能就是要是它真是减少了就是减少买债了 啊，那美元可能是比较强，但是也要看看他买减少的规模有多大。 这做人呢要有信用啊，国家当然也要有信用啊， 对， 不要有没有信用的国家了啊。 因为我们知道 Bernanke 就是联储局的主席呢，他在五月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就是啊，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年底之前呢，会啊减少那个买债的规模，到明年中的时候就完全停止，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啊，虽然近期美国的数据好像啊反映就是它的经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但是联储局呢还是会减少买债，只不过它的力度可能会比较柔一点，不会那么用的越可能不会那么猛， 就是一点点愚公移山 啊。现在大家觉得呢，可能它就是那个450亿的。啊，国债跟400亿的 MBS 呢，它可能每一样呢都是减少50亿，啊，合共就是减少100亿啊，或者是减少100亿的国债跟50亿的 MBS 啊，那就是看看市场的反应，因为最大的问题还是他怕呢那个啊十年的债息就是那 U 了。会上升的啊，速度太快， 怕上升太快 啊，因为前一个礼拜呢，啊，十年的yield曾经啊见过三厘的水平，上一个礼拜呢，一直来说都是在2.9%这个位置呢，上不去，但是也降不下来，所以啊美元上个礼拜的啊走势比较弱呢，其实也跟那个啊债息没有升上去有关。 那我们看看今个星期那个 range 是怎么走吧。 啊，上个礼拜我们知道啊，我们发觉呢，就是有几个货币呢，都是升到高位之后呢，开始有一点啊力度不足的情况呢。啊，比如是那个欧元呢，欧元上个礼拜呢，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呢，都最高曾经上去就是1.3324、1.3225啊，这是水平，但是也是上不去之后就被人家压下来啊，所以我觉得下个礼拜呢也在那个 1.332 附近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阻力。欧元整个礼拜的波幅呢，我预测呢就是 1.3080 到 1.3350。就是它就要是啊 1.332 它可以冲过去，也不会有太大的力度可以更进一步。 是的 那月圆呢，就是美元对月圆那方面呢，上个礼拜最高见过就是1.1060啊，但是也是它上不去了，因为啊市中来说呢，就是100是比较大的阻力，但是它啊调整的幅度也不太大啊，上个礼拜它冲不上去之后，最低也是大概在99的水平呢，也见到一个支持。所以我觉得就是啊，暂时来说，整个礼拜会是可能因为面对就是联储局 tapering 就是那个退市的问题，跟礼拜啊下个礼拜天啊德国呢也有一个 大 选了，对 啊， 所以整个礼拜金融市场的观望这气氛可能会比较浓。 原无意外就是那个女总理会。胜出了 也不一定啊，我看看现在的民调，现在民调也不是领先太多。月圆方面呢，美元对月圆方面呢，我觉得这个礼拜的波幅呢，就是98.40到100.80，也差不多了，200多点，应该是也是在五指山之下了。走不出去了。英镑是上个礼拜呢，就是走势比较强的，我们刚才提过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它已经升到了 1.58 587这个水平呢，我觉得是比较有一点过分， 就有过敲买的意思， 对，有一点敲买，所以我觉得它要是再升上去的话也不会太多，1.6 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阻力区，阻力位置，这个礼拜英镑的波幅呢，我预测就是 1.5720到 1.5980, 下面可能空间会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要是有一个要是回补的话它可能下面可能再试回1.56550也不奇怪。 嗯 啊，那瑞士法郎呢，比较波幅比较窄一点呢。啊，我预测的，对，我预测的波幅就是 0.9240 到 0.9420。 嗯 啊，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瑞士法郎，但是他下个礼拜他会出那个 GDP，就是经济增长的数字，啊，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力了， 嗯 啊，大家比较要留意一点， 嗯 啊，那说到那个澳元呢，因为上个礼拜也是最高去那个 0.9354 之后呢。啊，就跌下来了。 嗯， 我觉得可能是短期来说已经见顶了。 嗯 啊，这个礼拜有机会啊，下是比较低一点的水平。我预测的波幅呢，就是 0.9120 到 0.9350。 嗯 啊，至于上个礼拜表现最好的 就是新西兰元啊， 对，新西兰元呢，啊，我觉得就是高位呢。他最近我印象中呢，他也是到 0.82 的水平上面也没有太大的力度再升上去，所以我觉得来到这现水平来说呢，他上升的空间也不太大。 嗯， 我预测的波幅就是 0.80 到 0.82， 两百点 都我相信都够了。那加元方面呢，就是可能三笔货币了里面呢，它因为比较升幅来说，上个礼拜是比较小一点， 嗯 啊，所以我觉得是它上升的空间可能还会大一点啊，但是也要看看就是油价会不会再升上去，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叙利亚的局势要是缓和的话呢， 嗯 啊，油价升不上去，对加元也是有一个影响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拜加元美元对加元的波幅呢，应该是 1.0260， 应该是已经是比较近一点的了， 啊， 对，下面来说就是 1.0450。 嗯 啊，波幅就是 1.0260 到 1.0450。 嗯 啊，希望整个礼拜的波幅呢，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啊。这种 你真是我们的水晶球啊！ 嗯， 你真是我们的水晶球啊！ 嗯，哎，虽然呢，我们的节目呢还不是很广泛的给听众听，但是呢，也想帮一帮呢网上的朋友可以 多一个参考， 了解多一点外汇。不是只是用那个技术分析要根本的fundamental 的， 其实很多方面的我们都要看了，技术分析是一个 其中一个 重要的重要的要点 要点， 还有就是基本分析也不可以忽略的。 好吧，那第一个星期呢这周我们的预测就到了这里了。 好了， 下周呢看看我们的成绩可不可以到我们的预测。 好，再见 再见。